贾捐之字君房，贾谊之曾孙也。元帝初即位，上书言得失，诏代诏金马门。初，武帝征南越，元丰元年，立丹耳朱崖郡，皆在南方海中州居，广袤可千里，合十六县，户二万三千余。其民暴恶，自以祖爵朔范历尽，立意库之，率数年一反，杀吏，汉哲发兵击定之。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，二十余年间，凡六反叛，至其五年，把丹耳郡并属琼崖。至宣帝神阙三年，朱崖三县复反，反后七年，甘露元年，九县反，辄发兵击定之。元帝初元元年，朱崖又反，发兵击之，诸县更叛，连年不定。上虞有司议大发军，捐之建议，以为不当击。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捐之曰：“朱崖内属为郡久矣，今背叛逆节，而云不当击，长蛮夷之乱，窥先帝功德，经义何以处之？”捐之对曰：“臣幸得遭名圣之朝，蒙威严之策，无忌讳之患，敢昧死节全权。臣闻尧舜圣之圣也，与入圣域而不忧，故孔子称尧曰大哉，韶曰尽善，禹曰无见，以三圣之德，地方不过数千里，西披流沙，东兼于海，朔南既生教，弃于四海。欲欲生教则治之，不欲欲者不强治也。故君臣歌德，寒气之物各得其宜。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人也，然地东不过姜黄，西不过氐羌，南不过蛮荆，北不过朔方，是以宋声并作，视听之类，闲乐其声。越常侍从九义而献，此非兵革之所能治，及其衰也，南征不还，其还救其难，孔子定其文，以至乎秦，兴兵远攻，贪外虚内，物欲广地，不虑其害。然地南不过闽越，北不过太原，而天下溃叛，祸足在于二世之末，长城之歌至今未绝。乃圣汉初兴，为百姓请命，平定天下。指孝文皇帝，闽中国未安，言武行文，则断狱数百，民富四十。丁南三年而一世，时有献千里马者。诏曰：栾骑在前，主车在后，急行日五十里，施行三十里，朕乘千里之马，独先安之。于是还马，与道理费，而下诏曰：朕不受献也，其令四方无求来献。当此之时，义游之乐绝，其利之落色，正位之畅微矣。 夫后宫盛色，则贤者淫处，宁人用事，则正臣渡口，而文帝不行，故视为孝文，庙称太宗。至孝武皇帝元寿六年，太仓之粟鸿腐而不可食，都内之前冠朽而不可教，乃叹平城之事。鲁末毒以来，朔为边害，集兵立马，引富民以攘服之。西连诸国至于安西，东过碣石，以玄图乐浪为郡，北却匈奴万里，更起营塞，至南海以为八郡，则天下断玉万数，民富数百，造盐铁九阙之力以左用度，犹不能足。当此之时，寇贼并起，军旅朔发，父战死于前，子斗伤于后，女子成廷杖，孤儿嚎于道，老母寡妇饮泣相哭，遥涉虚迹，想魂乎万里之外。淮南王道挟虎符，因聘名士，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，世皆扩地太大，征伐不休之故也。今天下独有关东，关东大者独有齐楚，民众久困，连年流离，离其城郭，相枕席于道路，人情莫亲父母，莫乐夫妇，至嫁妻卖子，法不能尽，义不能止，此社稷之忧也。今陛下不忍冤冤之愤，欲驱士众几之大海之中，快心幽冥之地，非所以救助机谨，保全远远也。诗云：唇耳蛮精，大邦为仇，言圣人起则后服，中国衰则先叛，动为国家难，自古而患之久矣，何况乃负其南方万里之蛮乎？洛月之人，父子同川而遇，相习以鼻饮，与禽兽无异，本不足郡县治也。专专独居一海之中，误入弃尸，躲毒草虫蛇水土之害，人未见鲁，战士自死，又非独朱牙有朱熹戴帽也。弃之不足惜，不积不损威，其民辟由于鳖，何足贪也？臣妾以王者羌君言之，曝师增位一年，兵出不逾千里，费四十余万万，大司农前进，乃以少府进前续之，夫一隅为不善，费尚如此，况于劳师远攻，王室无功乎？求之亡古则不和，失之当今又不变，臣愚以为非官代之国，与共所及，春秋所至，皆可且无以为。愿遂弃朱牙，专用叙关东为忧。对奏：上以问丞相御史，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机，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，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，还者二人，卒士及转书死者万人以上，费用三万万余，尚未能尽降。今关东困乏，民难摇动， 捐之义士，上乃从之，遂下诏曰：诸牙掳杀利民，被判违逆，今廷议者或言可击，或言可守，或欲弃之，其旨各殊。朕日夜为思义者之言，修微不行，则欲诛之，狐疑避难，则守屯田，通于时变，则忧万民。夫万民之饥饿，与远蛮之不讨，危孰大焉？且宗庙之祭，凶年不备，况乎彼不贤之辱哉？今关东大困，仓库空虚，无以相善，又以动兵，非特劳民，凶年随之，其霸诸牙郡，民有木易欲内属，便处之，不欲勿强。诸牙由是罢。捐之朔召见，言多纳用，使中书令实显用事。捐之朔短显，已故不得官，后悉复县。而长安令杨兴心以才能得幸，与捐之相善。捐之欲得召见，谓兴曰：京兆隐缺，使我得县言君兰。京兆隐可立德。兴曰：县官常言兴欲削大夫，我亦助也。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，使君房为尚书令，上五路冲宗远甚。捐之曰：令我得代冲宗，君兰为京兆，京兆郡国守，尚书百官本，天下真大治，事则不可矣。捐之前言平恩侯可为将军，七司侯并可为诸曹，皆如言。又见叶哲满宣立为冀州刺史，言中叶者不宜受事，患者不宜入宗庙，立旨相见之信不当如是乎？兴曰：我复献言君房也。捐之复短时显，兴曰：显顶贵，赏信用之，今欲进，抵从我计，且与何意，即得入矣。捐之即与兴共为见显奏，曰：窥见时显本山东名族，有礼义之家也，持政六年未尝有过，名袭于世，敏而极见，出宫门入私门，以赐爵关内侯，引其兄弟以为诸曹，又共为见兴奏曰：妾见长安令兴，幸得以知名所召见，兴是父母有曾氏之孝，世师有严敏之才，荣名闻于四方，明诏举茂才，列侯以为首，为长安令，利民敬相，道路皆称能，观其下笔主文，则董仲舒，晋谈动词则东方生，置之正臣则吉直，用之戒胄则冠军侯，施之治民则赵广汉，报功爵司则尹翁归。兴兼此六人而有之，守道坚固，执意不回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国之良臣也， 可是守京兆尹。石显闻之，白之上，乃下兴捐之玉，令皇后父杨平侯进与显共杂志。奏醒捐之怀诈伪，以上与相逢，更相见遇，欲得大位，漏泄省中语，往上不道。书曰：禅说舔行，震惊震师。王志顺非而则，不听而诛，请论如法。捐之静坐弃世，兴减死罪一等，昆前为承担。成帝时，止步刺史。赞曰：师称戎狄士英，经书事成，久以其为诸夏患也。汉兴征伐胡越，于是为盛。究观淮南捐之主府延安之意，深切著名，故悖论其语。史称公孙弘排主府，张汤献言著，实显赠捐之，查其行迹，主府求欲顶烹而得足，严甲出入进门招权力，死皆其所也，亦何排献之恨哉。